新年，贺新年，你打锣，我打鼓，我来唱，你来和，大家来笑呵呵。 前面嘛打着锣呀，后面打着鼓， 只见花轿门外过，柳呀嘛溜不出。向谁诉？ 花轿马来又去呀，谁家马去西湖？ 我也是小伙子呀，何必还要走远路？ 前面马打着锣呀，后面打着鼓，只见花轿门外过，溜呀嘛溜不出。 正月初一庙里好热闹，为什么庙里好热闹？男男女女都把香来烧，我也来进庙呀，把香烧呀，把香烧，哎哎呦呀，心里是只有你知道。 正月初一庙里好热闹，我进庙拜呀拜你照，男男女女都把香来烧，我也在祷告呀，在祷告呀，在祷告，哎呦呀，我不说出你也会知道。 我的年纪不小，你要我再等到何时了？等你等得好心焦，你难道要我等你头发等白了？ 你的嘴里说得好，有一天你娶我上花轿，如今时机还未到，只怕空头支票你把我甩掉。 正月初一庙里好热闹，我为你敬要把香烧，求神灵先生多保佑，假期早日到呀，假期到呀，假期到，哎哎呦呀，我俩爱和永浴度良宵。 芬芳呀，一朵朵满枝呀， 呀摘下腊梅金上插呀，去见我的他。 才发呀，生意嘛做得大 呀，赚了大钱要记得呀，进得小奴家。 新年嘛立下个心之愿，心之愿， 许个媳妇好过年，好过年。 广 光棍的生活不好过，不好过。 何不结束，何不结束单身汉？ 啊，娶个媳妇 好过年， 好过年。 心里此刻的是谁？独为爱酒醉，仇恨总过去，罪或生都不可怨对。为何命运换我共谁？仍旧要说句，如苦恋寄居，难得可以去爱。既珍惜你在，那句日后寂寞过未来。如此分开，是非抑压着爱，冷漠回头来无意外。情痴怎不爱？谁忘掉这真心记载？无谓再延续铭记那心痛爱，没有伤同情。于今世哭泣中洗礼，让我可遗忘一切，只怕精神爱真伪，在瞬间循环，因起感慨，歌声中消散，缘尽也记挂，声风霜消杀间，相识已晚。想中开着爱，注定寂寞伴着看未来。何必分开？若非讨厌被爱，美梦从头来才意外。难舍终须在，齐忘掉这悲伤记载。遗憾爱，无奈变作最深痛爱。莫再将同情加于今世哭泣中洗礼，让我可遗忘一切，是怕证实爱真伪，在瞬间循环，因起感慨，歌声中消散，缘尽也记挂，声风霜消霎间，是你将同情加速伤势最深的分离，无法只遗忘一切，誓要证实爱真伪，在瞬间偿还，凄切感慨，追忆中消散，明月照半晚，剩孤单转眼间。终于回归。